着你的眼睛，有太多太多来不及，心疼你每一步走的艰辛，苦难的梦特别珍惜，心疼你每一步走的艰辛啊。爱莲依愿今生长相随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在卷珠帘浓厚的中国风基础上，融入了中世纪时期西方流传下来的民谣，将两首歌奇妙融合，上演了一次跨时空的音乐对话。一起来听到林志炫《卷珠帘》。 花间走过思量，沾染了墨色它千家万夜静，你窗纱微微亮，拂袖起舞于梦中妩媚，相思满上心扉，有却 卷珠

迷途心灵的迷茫，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。旧电话撕了一夜，我的朋友还剩下谁？冷冷的心，冷冷的梦在哽咽。两个人湿了一夜，抱得再紧也不能睡。冷冷的你，冷冷的泪湿了夜。再紧也不能睡，冷冷的你，冷冷的泪湿了眼。冷冷的你，冷冷的泪湿了眼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来自梁静茹《会呼吸的痛》。 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，我终于到达，但却更悲伤。一个人完成 逞强，让我去流浪，在原地等我，把自己捆绑。你没说你也会软弱，需要依赖我，我就装不下的自由移动自我的过。千年之后，他亲吻住我。